大家肯定以为我们又要以道歉作为开场。虽然我们最近又犯了不少错误，但是今天坚决不道，是吧？ 啊，对对对对对。 听李昂这么清晰的声音，就知道今天到底谁应该道歉了啊！废话不多说，我们赶紧进入今天的节目。之前提到过，我们有很多的坑。上一期把腾磊拉到我们节目来做客之后，终于填上了一个。接下来我们陆陆续续会继续我们的填坑计划。今天的主题是来自于 Leon 看到的一篇文章， Leon 你介绍一下吧。 最近在 Medium 上面看到 Tobias 分享了一篇文章，是关于设计师寻找自我的这种个人风格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嗯， 看了之后呢，就觉得这里面的确是有一些可以聊聊的。文中所述的相关情况，可能大多从事设计相关的这些工作的朋友应该或多或少都会体会过。 嗯，有感触。作为本台的背景介绍君，我这里要跟大家背景介绍一下。因为李昂提到的那篇文章呢是这样的，那篇文章的名字叫做 Finding Your Own Style as a Designer， 作为一个设计师怎么样去找自己的风格。 嗯， 当然看标题是这么写，它里面讨论的东西跟它的标题并不完全是一致的。这篇文章的作者是Tobias von Schneider， 是这么念的吧。然后他是一个德国裔的设计师。一般来说，我觉得我个人在 Medium 上看的那个文章，大部分我都看个标题然后看摘要我就结束了，因为我觉得上面其实很多东西是比较鸡汤的了。 嗯， 相对来讲并不需要看得非常非常细节，而且里面的讨论的东西都是正过来说反过来说都行的那种东西嘛，对吧？ 对，其实这篇文章就是这样的。 对，反正这篇文章我印象最深就是他最后给的建议就是正反都行的那种。 Anyway， 我们先回过来这个背景介绍。我前面说到了，我其实不是特别喜欢这种鸡汤文。 嗯， 但怎么说呢，就是举个例子吧，就是如果我在火车站买一本成功学家写的成功学的书，可能我也就随便去了，对吧？ 嗯， 但是 Tobias 他在 Dribbble 上包括在其他地方我 follow 了好多年了，就是我知道他是一个他的作品很屌的，然后很牛逼的一个人，然后他写的鸡汤文，我觉得我还是会稍微关注一下的， 还是想喝一口 啊。对，还想喝一口。至于他到底有没有营养啊，那就另外一回事情了，对吧？然后这个 Tobias von Schneider， 然后大家那个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应该是个不是德国啊就是荷兰啊那一坨的一个人。他的一个特点是比较高产，而且履历也挺漂亮的吧。他之前是Spotify 纽约分部的那个设计总监， 对， 现在应该已经离职了，但是之前也做了一阵吧。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看他背景的时候发现，哎，其实 Tobias 他也有一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访谈类的播客节目。 对，李昂跟我表示说听了他的声音突然之间发现跟这个人的外貌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他的长相其实是非常粗犷，然后有纹身，然后有超长的胡子，我胡子的长度比我的头发的可能十倍都不止。哎， 西方人蛮多会有这样的类似的这样的情况吧，就是脸跟声音是匹配不起来的。 反正大家可以去听听他的那个播客，声音不能说很萌吧，但是至少是一个白面书生的那种感觉，是吧？ 对对对， 有没有这样的？ 就像一个杀猪的，但他其实是开口的话就是一股正太的感觉。当年看到贝克汉姆的时候，其实我也是这样的感觉，但是那个是一个 man man 的这种硬汉，然后一开口是一个算了。不说了。 其实说到那个贝克汉姆，看过一个文章报道，他说贝克汉姆跟欧文其实都是两大帅哥嘛，当时，但是欧文不管是竞技还是说娱乐圈里面的发展，其实远远比不上贝克汉姆。有人分析说，除了他确实比贝克汉姆没有那么帅那么一点点，然后身材没那么好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口音。他说因为贝克汉姆的发音就是相对来讲还是偏英式的标准的那种英式的发音，然后给人性感的感觉。但是欧文的那个发音我不知道他是哪里的嘛，我只是听那个文章说他的发音是非常乡下的那种，英格兰的那种还是苏格兰那种那种口音。 我还以为是说那个小贝老婆的原因呢。 反正这是一个方面吧，他写的可能也比较片面，但我觉得我后来去翻了那个视频，听了欧文讲话的声音，我觉得还是有点道理的。欧文一开口我觉得好疼啊，就是那种感觉。那我们今天扯得好远了。我 年轻的朋友知道贝克汉姆了。 那个我们前面说到哪儿来着，我说到那个 Tobias 的那个背景。 介绍完这个人，我们再介绍一下他这篇文章。 嗯， 他这篇文章看那个标题呢，他好像是在教你怎么样寻找自己的设计风格，可是事实上读了下去就会发现，他其实是告诉你一个事情，就是设计风格不是你想找就能找到。 嗯， 他也是推崇你不要刻意的去寻找自己的设计风格，而且呢，就是他是希望你能够在趁着年轻，趁着有干劲的时候，多多探索不同的风格，而不要固化在可能一种 style 上面，对吧？ 嗯，关于这件事情，姐姐你怎么看？ 当然了，就像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个事情正反两面说都是有道理的。 嗯， 不同的场所，然后不同的人的背景，需要的采用方法都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 Tobias 也提到过，这个我非常同意，就是他说，如果你现在是做一个插画师， 嗯， 如果你是做一个游戏的原画师， 嗯， 那你找到自己的风格是很重要的。 嗯， 就是很多客户就会看着你这个风格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商业的作品。 嗯， 但是对于一个商业设计师来说，必须要能够驾驭不同的风格， 嗯， 这样才能够一方面在眼界上能够更宽广一点，另外一方面也是在面对不同的商业的产品的需求的时候，你都能找到自己的比较好的一些解决方案。它的核心理念我这个是很赞同，就跟我们一直反复在强调的事情是一样的，就是艺术它其实是一种自我表达，但是如果上升到设计这种事情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在解决问题了。 嗯， 你需要的不是说单一的一种风格反复的用反复的用就可以，而是需要你融会贯通的这种。这个观点我还是比较同意的。 嗯，我的话可能是我觉得是既同意又不同意吧。 嗯， 同意的理由跟姐姐你刚才说的差不多吧。那不同意的话是我觉得，虽然你说商业设计或者说职业化的设计师，他在面对不同的客户、不同的产品、不同的项目时，首先应该做的就是去寻找那个最适合的表现方式去面对这些产品，面对客户，面对项目。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你做的东西是我们说的极端点是没有风格的，泯然于众生的千篇一律的这样的感觉的话，那为什么要你来做呢？为什么不能换一个另外一个跟你一样的人去做呢？所以我觉得所谓的风格还是存在着的， 对， 然后还是有必要的，在这个产品或者这个项目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中，它可能是需要去契合客户啊，或者说相关环境的这些要求。但是呢，组成这个项目、组成这个产品的每一个它的分子、它的元素，可能是对于设计师来说，我是完全可以去做自己可控范围之内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化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这是我的看法吧。但是托比亚斯他文章有一段话，其实我是觉得感同身受，很有道理，就是风格这件事情，或者说你自己的风格这件事情，可能是对你来说你是个后知后觉的， 嗯， 是通过其他人的口来告诉你的，哦，原来你的风格是这样子的。 后面文章看下来，我会觉得还有一个方面我比较赞同， 嗯， 就是他所谓的风格。他文章所谓的这个 style 这个词， 嗯， 其实并不是光指你说一个视觉风格， 对对对， 并不是说你是做今年你做长投影做了10个长投影的， 对， 比如说 banner， 然后你就这个风格，然后你或者你今年是写实的还是拟物的等等各种方面的东西，并不是从视觉上来定义这个风格， 嗯， 更多的是一种甚至是处事的风格， 嗯， 处理问题的这种风格， 嗯，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比较赞同。比如说他文中里面说到他自己在做设计的时候， 嗯， 他会刻意的在挑项目的时候去挑一些不太一样的项目，比如说之前做了一个项目，比如说是偏这种样式的，然后下一次的时候再有类似的项目他就不接了，然后他要挑一个不同的东西。这样做的一个目的就是想让自己的作品集在一段时间内保证有各种不同的视觉风格的内容，不同的感觉传递给他的下一位客户这样。但是呢，后来他慢慢发现，诶，当我按照这样的定律，按照这样的自己制定的规则做了大概一年两年之后，他会发现，诶，我风格有好多好多种不同的风格我都能做，这本身就是他的一种风格。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明确他这个风格的这种定义是怎么样的。这一点我觉得我是很赞同的，就是不要把风格这种事情就单纯的看成一种技能的一种表现， 是 一种非常肤浅的可能视觉上的东西，而是可以拓展到其他外延的。比如说像我的风格，我的视觉做的并没有那么出挑，没有那么的好，跟现在很多同学比起来功底啊冲击力啊都不如，但是我的一个强项是我可以写一些网页。如果我们做的这个项目它本来就是比较适合去用 web 表现形式的，那我可以甚至跳脱设计稿的方式，我直接用构建 HTML 的形式很快的去做一些原型去验证，然后去在各种不同平台上去看效果，对不对？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风格，对不对？ 那有很多其他同学，比如说手绘很强啊， 嗯， 然后他动效很强啊，这都是一种风格。 嗯， 上升到这种的高度的那种风格，其实还是可以去寻找一下。 嗯，总结的真好。 好，现在进入了夏天，姐姐已经不喝罗汉果茶了，改喝那个冰红茶了。喝完一口冰红茶之后，有很多朋友正一头雾水，就是你们两个正来说反过来说，然后说了很多乱七八糟的，然后就像你们自己前面吐槽的说这种鸡汤都是怎么说都行的，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这是可以去探讨一下。就比如说托比亚斯那个文章里面，他在文章最后给了四五条意见吧， 嗯， 其实你看完之后觉得等于也没有说，但是他抛出的这个点其实是可以给你提供一些思考的。 你要念一下吗？你要念一下吗？你要念一下吗？你要念一下吗？ 在利奥的屡次要求之下，我觉得还是可以把这他的五条意见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姐姐的英语也不是很好，翻译的有问题，大家可以指正啊。他的第一条是说 ，Having your own style can be a blessing and a curse. Usually, it's a blessing right before it becomes a curse. 我的理解就是，这件事情拥有你自己的个人风格，它是一件有两面性的事情。它的好处是比较多的，但是呢，当你把这种个人风格用烂掉，并且只会一种风格的时候，这个事情就会变成一件坏事情了。 嗯， 所以说他的第一条的意见就是， 他什么都没说。 第一条什么都没说。好，我们来看第二条。他的第二条是说，You are rarely the one who defines your style. Other people will tell you once you have a style. Take it as a compliment, but with a grain of salt.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的，经常是别人来告诉你你有了这样的一个风格，通过你自己的作品，通过你自己的产出，然后别人来告诉你，但是呢，当人家来表扬你说你这个风格很赞什么的时候， 你只要听听就可以了，因为这个东西相对来说参考价值不是很大。 Never fully commit to one style unless you feel 100% comfortable with it, especially early in your career. Try out a lot of thingsBefore you settle, please never settle. 这句话其实很简单嘛，就是说不要一直盯着一个风格去走，然后除非你是非常非常非常有自信，你能把这个东西做到极致，尤其是在你的职业生涯的初期，你需要去尝试各种的风格。但是呢，他最后也说到 Tobias 他其实是一个兴趣点非常广泛的人嘛，他是说请你千万不要停止这种追随的脚步，这辈子都不要停止这种探索。但是说实话，我觉得他的第三条这个意见我并不是特别的、 哦、怎么说，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倒是反倒是认为你在你的职业生涯的初期， 嗯， 应该去寻找你最擅长的那个风格，哪怕这个风格只是一个视觉上的一个点， 嗯， 就比如说你今天你这个质感用的特别好， 嗯， 明天你这个配色用的特别好， 嗯， 你就尽量的去发挥。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我们中国尤其是在中国 UI 设计这个圈子，你会发现我们现在的竞争者实在是太多了， 嗯， 人实在是太多了， 嗯， 如果你没有一个非常让人一下子就看到的那个点的话， 嗯， 你并不一定会跳脱出来。 嗯，有道理啊。 我想起第二条意见，当别人说表扬你的时候，不要当一回事情。当你还是默默无闻的时候， 嗯， 你没有办法以你自己非常全面的这种技能去吸引别人的时候， 嗯， 你可以尝试寻找一种风格， 嗯， 这种风格也许会帮你跳脱出来吧。当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资本，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甚至有了一定影响力之后，你再去花很多的时间去尝试各种你想要做的风格，你想要做的事情，你想要做的产品，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我其实蛮同意这一点的。 嗯， 像 Tobias 他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跟我们并不是那么的契合吧。 这其实有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 对， 我可以理解他。他是一个，从他的背景来看，他是一个十几岁就辍学了， 嗯， 然后依靠着自己的努力，依靠自己的天赋吧，可能一方面也是， 嗯， 然后取得了一些不小的成就， 嗯， 然后对于这样的同学来说，他怎么做他都会能做到很极致的，他基本功也好，然后天赋也好，那他怎么可能不成功呢，对吧？所以他不会理解说一般普通同学的那种情况。 嗯，其实这可能就跟你刚才说的在那个机场的书店里面摆的那种啊，马云爸爸教你怎么赚钱的这种就是成功学的这些书啊什么的，都相似嘛。他已经成功了，或者说他已经站在一个高位上，然后可以说风凉话了。 对，不同高度的人，他其实需要的技能，然后碰到的事情的问题，然后处理事情的方法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还是要寻找自己的这种感觉啊。说到这边，我想到以前一本书啊，那本书是一个好像是英国还是哪边的 啊， 他写的那本书叫《超越 logo 设计》还是什么的，书名我想不起来，我可以在参考链接里面尝试找给大家。 嗯， 他当时提到的一点关于设计比赛， 嗯， 他说设计比赛不是一个好东西。 嗯， 第一，你很难得到反馈。 嗯， 设计的东西投出去之后，然后大家也不会跟你说啊，你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 嗯， 然后如果你也得不到什么奖品的话，那可能你就是浪费点时间做了一个设计， 嗯， 然后做了一个东西，然后你也不知道好坏，然后就这么结束了， 嗯， 然后既浪费时间，也没有带来很大的实质性的提高， 嗯， 所以他觉得设计比赛是不应该去参加的， 嗯， 但是你比如说不果断，对吧？ 嗯， 你像不果断这种比赛小王子同学，他只要一出手的，基本上不会跌出前三名的， 嗯， 他参加的这些比赛的那些奖品，可能比他做私活的那个钱都不会少到哪里去。 其实当年你也是。 我只参加过一赛，但是果断这种同学，他你去看他一年能参加那么多比赛，当特别高产的那种时候，哎，也是，就是像果断这种同学，他为什么不去参加比赛呢？你说是吧？ 嗯， 说白了，这种反馈啊什么的，对于他这种高度的同学来说，要反馈有反馈， 嗯， 对吧？要回报有回报， 嗯， 然后要自己的提高有提高，因为他完全可以按照自己最舒服的那种风格、最擅长的那种水平去发挥， 嗯， 不管怎么做。他的那个水平那个质量都放在那边，那他肯定就能获奖，那为什么他不做呢，对吧？ 反过来说这件事情的话，如果是我，如果是姐姐你现在， 嗯， 我相信从各种成本上面去考虑，是绝对不会再去参加相关的这种比赛的这种事情了、 嗯、是的。 但是对于一个可能说还在校或者说刚刚参加工作的这样一个同学来说、 嗯、 这样的一个场合其实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情、 嗯、 对吧？他能首先他能督促你，如果愿意去参加的话，他能督促你去认认真真的去把、 嗯、 做一件事情在一个限定的时间范围之内，这个比单纯的自己去模拟一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习作啊什么的来说、 嗯、效果会更好。 对， 总之所有这些不管是鸡汤文也好，还是那些什么意见，包括我跟央良的意见都是一样的，我们的意见不能代表你现在的那个状况，你的个人情况不太了解，每个人应该要在寻找自己风格的同时，也要寻找合适的适合自己的鸡汤。 对， 哪怕你这种鸡汤真的你要去找很多鸡汤的话，尽量去找一些跟你背景啊经历会有些像的人，因为他们的可能感同身受的程度会更强一点。 其实鸡汤并不是不能喝， 嗯， 对吧？就看你怎么喝。 嗯， 我是觉得在你失落的时候，或者说在你暂时找不到方向的时候，哎，你也可以去看看相关的这种成功学的东西啊，鸡汤啊什么的，找一点自信回来。 对，反正就是一句话，鸡汤你可以当食疗来去喝，但千万不要把它当成药，对吧？ 啊、对，多喝药也不对嘛。 好，然后扯了好多他托比亚斯的意见，其实还没说完。接下来第四跟第五条的意见，就是我觉得其实是。就是一件事情正过来说反过来说、 mm-hmm. 第四条他是这么说的， If you notice that having your own style is getting boring and slowing down your personal growth, change it up, choose a new direction. It will be hard but rewarding. I see it as a red flag if I walk within one style for too long. 这个就是说，当你注意到你自己的这个固有的这个风格开始变得你自己也觉得无聊，然后对你自己成长不利的时候，那就勇敢的去跳脱嘛，勇敢的寻找新的方向，找新的方向肯定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他回报会很丰厚。然后从 Tobias 他自己的个人经历来看，他会觉得就是在一段时间内如果一直在做一个风格，这是他完完全全会去避免的一个事情。 嗯， 很快来到了第五条啊，第五条基本上这篇文章我在读到第四条的时候，我的想法是，嗯，有道理有道理。然后第五条，我感觉怎么，刚刚那句等于白说嘛、啊、他第五条这么讲的啊， Don't try to hide your style. Your style will and should always come through. Even if you are trying to solve the hardest UX problems in the banking industry, your personal opinion counts. It's what differentiates the good and the bad designers. 第五条是说啊，不要尝试掩盖你自己的个人风格，然后你的风格该有的、啊、还是会有的，哪怕你是在做并不是那么艺术，而是在解决相对逻辑严谨的一个，比如说是在银行业的一个产品上的一个用户体验上的一个问题。个人意见、个人经验、 个人风格还是会起到一定作用的。这个其实就是区别开了好的设计师跟坏的设计师。 你会觉得他说的好像都有道理啊。 然后没记住，哇，好牛逼啊！但是那我跟上一条应该怎么处理呢？就上一条是说不要老是做一种风格嘛，然后第五条又说，哎，这种风格你让他做，你就自己继续做嘛。就这个给我的感觉，哎，好像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已经。 其实吧，其实我觉得在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实际工作的环境当中，是不太会存在说你可能会长时间的只做一件事情，或者说用同样一种方式在做一件事情， 嗯， 这样的情况的。大多数情况就是你面对的你的项目、你的产品、你的需求， 嗯， 都是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不可能说我一套牌就可以打遍天下了。 那前面翻译完那个 Tobias 那些经历，我跟大家也可以尝试说说我们自己的这种心路历程。 来，老法师， 你先吧，我已经说了很多，我有点。 他要喝冰红茶了。 嗯，我们以后是不是可以植入冰红茶的广告？ 说到冰红茶，最近还看到一个，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这种茶饮料它会慢慢的从那个有糖的像无糖的这样的茶饮料去进化嘛。 嗯。 也昭示着，如果说无糖的茶饮料它渐渐的成为一种主流的话， 嗯， 也昭示着经济也好啊，或者说， 所以意思就是，你看一个国家是不是发达，就去它的超市里面看无糖茶饮料跟有糖茶饮料的比例嘛。 我觉得说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就是 确实有点道理， 就是有了钱，生活无忧之后，他会更加关注健康相关的这些东西。 我们的节目已经无聊到要开始聊这种经济问题了吗？说你的个人经历。 小弟的经历跟杰杰刚才说的其实蛮相似的，就是最早的时候，我相信如果是我们的老听众的话，会我们的第二期节目里面其实当时说过一些关于我当年的偶像，或者说我至今为止的偶像 大卫同学， 对，大卫兰纳姆，当年我是非常非常疯狂，至今也是非常非常疯狂的，觉得这个人他做的东西是非常的，上海话说就老绿， 嗯， 就当年非常崇拜他嘛，觉得他做的东西都非常好，然后第一眼看到之后，他也是我就是从事这个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契机嘛，看到他做的那些东西，所以非常的非常喜欢，乃至于崇拜，乃至于就是主观意义上面的希望去一切的往这个方向去靠拢， 嗯， 所以开始的时候我是尽可能的想要去模仿他的这样的一个风格，他的这样的一种视觉的这样的一个痕迹，做了非常多的相关的这种临摹的这样的事情。在这样一个临摹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觉得渐渐的发现了，哎，从开始的机械化的这样的一个临摹的过程中，慢慢慢慢的会发现，哎，有些地方你会领会到它为什么会是这样去做的，然后渐渐的会觉得，哦，这里的话会不会自己有一些认同的地方，或者说不认同的地方，慢慢慢慢的，可能是通过这样的一个途径，相信不少朋友也是有过相似的这样的感觉的吧。你从单纯的这样的机械化的这样的一个临摹的过程当中，慢慢慢慢的，你会去逐渐去理解到为什么他会这么做。通过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之后，慢慢的你会知道，这里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处理的方式。那里你应该是怎么去做，慢慢的这些东西就变成你自己的了。就像印证姐姐刚才说的那个例子一样嘛，因为最初的时候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当时国内的这些界面设计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大家做的还是相对来说跟我当时在做的一些视觉的表现方式上面其实是蛮不相似的，所以别人一看到可能，哦，就会有眼睛一亮的这样的感觉，也未必是我当时做的有多好。 事实上利昂早年作品里面给我印象最深的那款作品，事实上也是让我们当时想要去招他的一个原因，但是很不幸因为版权方面的原因， 啊， 那套东西后来被某国际大厂给发律师函了，是吧， 啊，就 后来在 最近在上海卖票的， 啊，所以后来在全球各大社交网站上再也找不到那幅作品的那个出现了， 怕生平第一次收到律师函。所以我觉得我职业生涯这样一路走过来，就是得到了个人风格一个虚无缥缈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的实际的帮助吧。 嗯，在利昂讲述他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时候，我也在回忆我的所谓的个人风格，我觉得跟利昂有点像。假如现在我们把这个风格 限定在视觉风格上的话， 嗯， 我觉得我也是占了这个方面一个便宜的， 嗯， 因为我觉得我能够进入设计这个行业的一个，不是说契机吧，是说最后一个一击吧， 嗯， 应该是当年零六年的时候参加那个皮肤设计大赛，去看我当时那个作品的话，你会发现，哪怕放在当时那个时候，那种风格也并不是特别的新潮， 嗯， 或者说它已经有点在，哪怕在那个时候都已经有点 out， 嗯， 那为什么会当时会那个作品会获奖？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在零六年以及更早一点零五、零四、零五、零六那一块的时候，我当时是一直是泡在国外的桌面美化社区的， 嗯， 然后我当时的审美、我当时的品味，甚至我当时特别想去做的那种追求的个人的视觉风格， 嗯， 就是他们当时很流行的那种，现在看起来叫很俗的，但当时会觉得很酷酷的那种，比如说有一些暗色的背景啊， 嗯， 然后有一些反光强烈的那些质感啊， 嗯， 然后可能在视觉中心有一个很亮的，比如说蓝颜色的发的很炫的光啊，然后或者绿颜色像看上去有毒一样的这种光啊什么的，就是这种风格，虽然我当时也没有把握的很好，我个人比较喜欢 Skins Factory 他们做的当时做的， 嗯， 那是我追求的目标，但是我做不到那种风格，但至少我是朝那个方向去靠的。一个好处是当时参加那个比赛的很多投票的老外，甚至包括主办方， 嗯， 他们偏重的风格就是那样的， 所以你的， 所以我当时 契合了， 对，完全契合了那个东西。你可以看到，其实我跟我一起参赛的时候，有很多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来自腾讯啊，来自各个中国各个非常非常牛逼的设计公司，他们一些， 嗯， 他们的作品，然后不管是桌面主题还是说图标，他们的表现力超过我好几个档次。我当时我心里也是非常清楚的，但是我占的这个便宜，正是因为我是经常经营在这个社区里面，我很了解他们想要什么样的东西。 嗯， 通过一些机缘巧合，然后也是获了这样一个奖，所以我觉得我也是占了这种所谓的个人风格的一个便宜的吧。 其实这也是就从侧面证明了，哎，了解用户的需求。 嗯，对，是的。如果再更宽泛的定义风格的话，我觉得，我当时除了可能并不太强的这视觉表现，就有一点我觉得我做得特别好，是我比较喜欢在一些细节地方去做创意。 嗯， 就是举个例子啊，我所指的大面的创意，就可能我们做一些异形的皮肤啊， 嗯， 我们去做跳脱box 的这种 thinking 啊，这种东西， 嗯， 我可能这方面我比较差一点。但是在一些，比如说当时那种桌面主题嘛，那很多人他其实一个按钮就两个状态， 嗯， 那悬浮状态、普通状态， 嗯， 但我所有的这些东西我都会挖空心思去设计它的各种状态，比如说普通状态、按下状态、悬浮状态，然后键盘的那个焦点移到上面的那种状态等等，就是在这种细节上，我也不是说简单去做个外发光、内发光阴影啊什么，还是会从那个时候也是偏拟物嘛，就它的一种点击的感受上去做一些不同的设计。然后这些点其实是非常小的，你要在一张图里面，其实你根本感受不到的，只有当你实际去用的时候，大家才会去感受得到。 嗯，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是我当时我自己认为比较好的一个方面。所以在可能在那几年吧，我经常能收到的一些信，就是你的某某某皮肤用了一年，期间有换过其他各种皮肤，但是从细节上来讲还是你这套最贴心，所以呢我一直用到现在，我要感谢你。然后这样的信我收到过很多， 嗯， 这个也是给我非常大的鼓励跟激励吧，因为确实他感受到了我的这些细节方面的用心。 嗯， 那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当时的一个个人风格。但是后来我也会发现，就是当我真的做实际产品的设计的时候，去做商业设计的时候，没有办法再继续发挥我那套以前那种比较 out 的那种酷酷的黑，然后酷酷的 发光啊，那种光感啊，那种质感的东西，那些很快就不流行了嘛。 嗯， 那个时候那可能我必须得去再去寻找其他的这种风格了。所以就回到前面说的那一点，我是觉得在你的职业生涯的初期，让人家更容易记住你的一个好方法，就是你有自己的一种风格， 寻找一个可能是标志化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嗯， 然后尽可能的在各种环境下面都可以去把这个标志化的东西融入进去。 说回 Medium 嘛，这篇文章就是它其实是在 Medium 上的。 对， 然后 Medium 也是一个现在国外那边可能不管是设计类还是产品类还是其他方面，很喜欢在上面放一些文章的那种写博客的一个地方。 嗯， 那当然他们现在可能我们也不叫博客，但 anyway 它反正就是这种形式嘛， 嗯， 对吧？朋友也经常提到说，你们这种文章到底是哪里找来的？ 对， 平常都会哪边看到这种东西？消息来源是怎么样的？ 嗯， 我们也是可以趁这个机会再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记得我们之前也提到过，我可以说一下我的大概的一个消息来源吧。 说到这边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欣慰的，当我们的节目已经慢慢做了时间长了之后，我们已经要开始复习前面的内容，已经可以炒冷饭了。既然已经有冷饭 可以炒，可以引用了 啊，引用啊，引用。那我还回去翻以前的录音是吗？那说回来，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懒的同学，尤其是当现在这种各种媒体各种工具多了之后，我不会再像以前一样放一个可能有100多个网站的收藏夹，然后每个一周比如说打开一个个去看，我可能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时间跟精力了。那我就会把目光集中在几个相对来说精华型的网站，比如说 Design News， 我说了好几百遍了对吧，Design News.co 那个网站，就像那个 Product Hunt 啊，然后那个叫什么 Reddit 这种东西聚合类的网站是一样的，它上面是会按照大家点击的这种热度去排列今天或者昨天这种相对热门的这种文章。另外一个途径是 Sidebar.io 那个网站，就是它是每天5个精华链接，然后以邮件的形式发送到你的信箱。但是事实上这两个网站它很多东西是重合的，因为设计圈嘛，其实就这么点文章，产品界的或者工具领域的还有比如说像 Product Hunt， 但是意思是差不多的。我不会去比如说在 Medium 上每天泡很长时间，我更多的是按照其他人的推送来看这样的一个文章。然后相对应的还有比如说 Twitter 我觉得是一个我并不是每天都上，甚至我自己用的也不多。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东西是你在上面能够更实时的更细节的关注到国外的那些设计师他们在关注什么，然后他们在做些什么，需要花一点时间去沉淀的，看起来是蛮有意思的。当然我觉得这是国外嘛对吧，但国内也有很多比较好的内容， 比如 再次声明我是一个比较懒的人，像站酷啊，然后UI中国啊，可能上的也不是特别多，我会比较多的泡在知乎上。对我来说，我以前也提到过嘛，就是知乎现在给我的感觉并不像一开始那么专业度那么高，它里面有很多灌水的内容，有情感类的问题啊，有军事啊，有历史啊等等各种东西，我感兴趣都会有，那肯定很多很多信息来源也是来这一上面。虽然它现在比以前杂很多了，但依然有不少我关注的那些人在上面。从前面你就可以看到，不管是 Twitter 还是说那些 DN 上的网站那些东西，其实关键是关注的哪些人，他们在关注什么，然后去根据他们的关注，然后我再去进行一些阅读啊什么。 其实说到这一点，那个我不知道我们听众里面曾经用过 Google Reader 的朋友有没有？ 我怎么觉得我们这期节目真的像以前录过一样的？ 是吧？啊，穿越了，穿越了！ 你继续。 就当年其实 Google Reader 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功能的。 什么功能？ 就是你可以看到你的好友看过什么文章。 啊，对对对对。 这样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轻量级的社交化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其实非常的好，但不知道为什么某次改版之后这个东西就被砍掉了。 这么重要的功能都能被砍掉？ 对，然后我觉得这也是造成了它日后死掉了这样的一个诱因吧。 所以总的来说还是关注人而不是关注这些消息啊，这些新闻啊，它的一个来源。其实我经常会觉得自己看的东西还是相对比较窄，受限于我关注的人嘛，偏向于语言设计这个圈子里面的。确实有时候在其他的一些领域，比如说近一点的艺术啊、摄影啊等等这方面，可能我的关注度就没有那么聚焦了。那可能就会导致看的东西就像就看差不多的东西。这其实也是一个弊端吧。上一期节目也说到嘛，就是滕磊他当年办的那个电子杂志，iTalk。对，其实我觉得他收集的那些东西，明显我会觉得，哎，有很多东西是跟我收集的东西会不太一样的，然后它的来源可能会更广。当然它也是为了去做这样的一个电子杂志，会刻意的去收集各种不同的灵感的素材的来源。事实上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吧，就是你还是需要定期的不定期的去翻新你的那些知识来源。对于设计师来说，我们的知识沉淀，因为我是不是一个理论派的人，所以对我来说更多的一个知识沉淀并不是规范是怎么样啊，理论是怎么样的，而是说最近的一些比较好的作品啊，一些灵感这样的偏感性类的一些东西吧。我觉得 如果说去掉跟节节重合的这部分的这些东西的话，平时的话我可能除了这些的话还有以下几个获取这些相关信息的这样的一个来源吧。可能很久以前我们说过，那个我至今还是在用 RSS 阅读器的，Feedly， 我每天还是会花1到2个小时时间在 Feedly 上面看我订阅的这些相关的内容， 时间还挺长的。 对，然后不仅限于视觉设计相关的这些内容吧，我也订阅了一些摄影师的他们的一些博客， 定期会推一些他们相关的这些作品啊，或者说跟他们相关的一些文字类的这些内容。我很喜欢一个创意类的这样的一个网站，叫 FFF Found 阅读，喷到屏幕上去了。我在那个 ISS 阅读器里，我也订阅了它。然后 我记得 发现最近好像 邀请还很那个 哦，非常牛逼的，非常都不知道怎么得到邀请了。我想说的是，最近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它的更新频率已经比以前要差很多了。我记得以前是每天都会有近100条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更新，现在可能几天才几十条这样。所以每次我都会去把它都划一遍嘛，看一看。然后它里面的这些图片相关的这些东西是非常的，你说它杂乱无章也好，或者说是丰富多彩也好，都可以吧。 嗯， 什么类型都有，对吧？ 就是多。 对，但是总体来说质量都是非常好的。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会定期的去 Pinterest 上面刷一刷。那 Pinterest 也是一个包含了丰富多彩的相关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其实这方面的话，像 Pinterest 这种我前面有提到，但其实我用的也会比较多一点。但相对来讲，我怎么说呢？就我不会按日常的，就是每天刷的这种频率去看，我可能会想要刻意的去收集一些比较有特定性内容的时候会去。 对，其实 当然 Pinterest 类的这种产品现在很多嘛， 嗯， 哪怕在 UX 设计界里面都有很多的这种类、 嗯、 同类型的这种产品。 其实就跟你说的一样，很多时候 Pinterest 它可能会成为我的一个图片的搜索引擎。 嗯，对，是。 你可以在上面打，比如说你随便打个关键字，你想要的一个东西的关键字，然后就可以去得到，是一个非常方便的途径吧，就可以得到很多相关的这些图形化的这样的一个呈现的东西出来，然后对工作也好，或者说对你希望去了解的这件事情也好，都是非常的简便吧。这两个，然后那个我还会经常去看看 Flickr。虽然说现在那个雅虎已经是一个日暮西山的这样的一个公司了，但是我觉得 Flickr 依然是一个非常棒的这样的一个图片分享类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你可以在上面看到非常非常多的，然后非常有质量的这些摄影师也好，或者说这样的一些人群还在上面去不断的更新的内容，然后每次打开我都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有意思的东西吧。 是我对 Flickr 的感情其实现在是越来越淡 哦。 最早的时候我也是觉得上面摄影师很牛逼啊， 嗯， 但是后来随着我使用的越来越增多嘛， 嗯， 我会发现我除了 follow 那些比较牛逼的摄影师之外，我又 follow 一堆乱七八糟其他人，然后看的时候会觉得，哎，他们的东西可能哎很有创意或者很有意思， 嗯， 但是时间长了，当我疏于管理这些控制那个量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他的那个流作品的质量会越来越下降。我除了看到那些优秀的摄影师之外，看到更多日常的摄影。 嗯， 然后就那种日常，我并不是说日常摄影不好， 哦，很大部分都是比如说 Instagram 这种 啊，对对对对对，就后来有一种会觉得像这种东西直接打开 Instagram 不就得了吗？ 嗯， 我开 Flickr 想要找专业摄影师的那种目的就不存在了。那其实当时也是他的一个困境，发展的困境所在。 对， 就是，对，他们是想要通过各种方法各种途径方便你去上传照片， 嗯， 可以手机上自动同步啊等等等等等，但是势必也造成了就是它的质量下降。这是为什么500 pixel 能够在当时 Flickr 这么强大的时候它还照样能崛起的一个原因，因为它上面的质量的控制非常， 嗯， 非常严格的。 嗯， 就你一想到专业摄影师，哦，以前我会想到 Flickr， 现在我完全不会想到 Flickr，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橱窗。 另外一点，500 pixel 它的一个推荐的机制我觉得也做的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吧。 嗯， 不管是你有名也好没名也好，你的一张新的作品发布之后可以相对来说 嗯 可以被更多的人给看到，走得好远。 对，今天我们走得好远，那个我都不记得我们的主题是什么了。 啊，主题是我们马上要出去玩了。 对，这个跟大家预告一下，那个我们本期录完之后两位主播分别要进入那个旅游季了，然后我们的节目什么时候更新现在我也不太清楚。感谢大家收听本期介绍了一篇有的没的文章的，有的没的播客。 说什么不重要，关键在于说了没说。 虽然是说的有的没的，但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契机吧，让大家引发一些自己的思考。 嗯，哦，对了对了，说到这里的话，其实我想说一下吧，就是 最近好像收到了相关反馈的邮件变少了， 变少了，还其实还是有的。而且我觉得，但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邮件可能不多，但是我们的那个各个平台的听众的留言，我觉得还是挺踊跃的，尤其是在网页上，大家已经开始那个抢沙发，然后抢什么，我基本上12:00发出去的，然后12:05前三楼都已经没有了。 嗯， 到第二天早上我自己去发的时候，我发现哎呀，我连10楼都赶不上了已经。 对，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我们每期播客其实是虽然是微博上是会第二天的9-10点的时候会发一个这样的提醒，但其实很有可能是前一天凌晨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上线了。 对，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我关注了好几期嘛，那个收听的播分最高的那段时间也正是凌晨的那段时间。 嗯，因为你看到那个播分是我们的那个服务器上的那个流量嘛。 嗯， 然后其实很多 app 它在这个时间点发布上去 ，iOS 它读到它更新之后，它就自动下载了。 啊，这样。 所以在那个时间点，它就会自动下 载。哦， 下载。 关于这个这些泛用型播客客户端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的方式，我觉得我其实想问你一个问题。 嗯， 就你的习惯是自动打开那个，就是它有新一期就把它自动下载下来的，还是怎么样？ 我会，肯定每期都会听的那些东西 啊， 我就会打开那些可以听、可以不听的那种东西。我可能开关就不开，但是我用的 Castro 它的机制好像并不是那么样，就它不是那么及时，并不会说我零点发布一刻就已经下完了这样。 好吧，我错了。 你是怎么样？你是从来不下， 我都手动的， 只看那个。 我先看一眼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然后手动。 因为对我来说 ，Castro 是一个非常非常土豪的 app， 它人家的缓存就是你可以设置成100兆、200兆等等，它的缓存一级比起跳的，就对我来说我也不可能一个个去删除嘛，反正这个我也设了一级比的那个缓存，它就放在那边了，那你下就下呗，反正我其实必听的东西我也就下载完就得了呗。 嗯，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 嗯， 既然李阳吐槽大家、邮件发的少了，那有问题的同学可以继续发邮件。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需要联系我们，可以通过邮箱 hello@anyway.fm 以及在微博、推特上搜索 anyway.fm 找到我们。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为了得到更好的体验，我们比较推荐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订阅收听。当然，你也可以在网易云音乐、荔枝 FM、喜马拉雅 FM 上搜索 anyway.fm 或者设计杂谈找到我们。同样欢迎访问我们的官网，以方便的浏览每一期节目内容中提及的参考链接，并且参与讨论。就到这里吧，拜拜。